攻读马加伯下第十五章。尼加诺尔听说犹大和他的部下都在撒玛利亚附近，便决意要在安息日那天攻击他们，可确保胜利。但那些被迫跟随他的犹太人却反对说，你切不要这样残忍凶害地去屠杀人，应当尊敬观察万物者所圣化的日子。那罪大恶极的人问道，天上是否有位命令守安息日的主宰？他们率直地答说，有一位永生的天主，是天上的主宰，他命令守安息日。他答说，在地上我是主宰，我命令你们拿出武器，执行君王的命令。虽然如此，他却没有完成那残酷的计谋。可是尼加诺尔骄傲自大，仍决意要建立一座象征击败犹大和其部下的凯旋法。马加伯却时常怀着坚定的信念，全心信赖必得到上主的援助，劝勉自己的同志不必害怕外邦人的攻击，只该怀念昔日从天上赐予他们的援助，深信此时全能者也必赐给他们胜利。后又用法律和先知的话来鼓励他们，又叫他们回忆所经历的战争，使他们都热情勃发，激起他们作战的精神。以后又宣示外邦人如何失信违犯誓言，遂发出攻击的命令。他武装每个兵士，并不靠盾牌和长枪，而是用极富鼓励的话向他们讲述了一个很可信的梦及一个意象，使他们非常高兴。他所见的意象是这样，看见一个人举起双手为整个犹太民族祈祷，这人就是为人善良敦厚，待人谦和，态度温雅，善于辞令，自幼勤修各样德行的前任大司祭敖尼亚。接着又看见一人显现，同样为犹太民族祈祷，他头发苍白，体面敦雅，尊严非凡，令人起敬。敖尼亚便解释说，这就是爱护弟兄，常为百姓及圣所祈祷天主的先知耶利米亚。随后耶利米亚伸出右手交给犹大一把金剑，说，你收下这把圣剑，这是天主的恩赐，你要用来击杀敌人。有了犹大这番美妙言辞的鼓励，人心大为振作，青年的斗志因而坚强，大家决定不再留守营中，却要奋勇向前进攻，拼命与敌人决战，因为京城、宗教与圣殿都陷在危险中。他们对妻子、儿女、兄弟及亲友并不怎么挂虑，最挂虑的却是神圣的圣殿。留在城中的人也非常焦虑，为那些在外作战的人放心不下。众人都期待着快要来临的决战，那时敌人都已聚集，严阵以待，象队已摆在重要的据点，马队已分成左右两翼。马加伯见配备各样武器的大军及凶猛的象队已摆好阵势，便举手向天呼求施行奇迹的上主。他知道胜利并不在乎武器，而在于上主断定谁应胜利就使谁胜利。犹大又祈祷说，无上的主宰，在犹大王西泽克雅时，你曾派遣你的天使斩杀了撒那黑黎布的军队约18万5000人， 天的主宰，求你现在也派遣一位好天使来，在我们前散布恐怖精华。求你用你大能的手打击这些谩骂和攻击你圣名的人。他就这样结束了祈祷。那时，尼加诺尔率领军队吹着号角，唱着军歌，蜂拥而来。犹大的部下却在哀求与祈祷声中前去迎敌，徒手作战，心中不住呼求天主，因此击杀了不下35000人，万分高兴天主明显的助佑。战后，他们兴高采烈回来时，发觉尼加诺尔穿着全副武装卧地阵亡，一时高声欢呼，用本国语言称颂无上的主宰。那位完全奉献身心为同胞奋斗、一生热爱民族的犹大，便命人将尼加诺尔的头和手臂砍下，带到耶路撒冷去。他一到那里，便召集同胞和司祭，又派人将堡垒里的人招来，然后站在祭坛前，将这可恶的尼加诺尔的头，并将他为亵渎谩骂全能者圣殿而举过的手出示给众人看，然后又割下这邪恶尼加诺尔的舌头，下令切成碎块以似飞鸟，并将这狂妄的手臂挂在圣殿前面。那时众人都向天赞颂荣耀的上主说，那位保卫圣所不受亵渎的应受赞美。犹大又将尼加诺尔的头悬在堡垒上，作为上主援助及显明昭著的记号。众人一致决议，不可让这一天平淡的过去，而该在每年12月叙利亚语名阿达尔月13日及摩尔德开节前日隆重庆祝。这就是有关尼加诺尔的事。从此以后，京城便由希伯来人占领。我就此结束我的著作。此书若叙述得体，编辑完善，这才是我的愿望。若嫌写得肤浅平凡，但我已尽了我之所能。比方人只喝酒或只喝水都不免有害，但酒水调和了再喝才有滋味，畅快人心。同样，或史事编撰的巧妙，读此史事的人才感兴趣。全书中。